花时间就是，却只是未知。看到最不想看到的心事，听到最不想听到的解释。我以为用理智包容你的自私，却草草了事。只好用放手去证明坚持，坚持到最后是自我讽刺。时间就是，却只是未知。看到最不想看到的心事，听到最不想听到的解释。我以为用理智包容你的自私，却草草了事。只好用放手去证明坚持，坚持到最后是自我讽刺。 我的情

大放烟花去无踪，可惜多可爱未吸引着你，为何朝夕说不都不转，我不懂，其实我只想你望我，才待你苛刻到密不通风，相反的把戏最后一发不中，自怜也没用，讨好过万人，但诱惑你失踪。不会有人说明天带我蜜月，谁知相知的心也盼望能被动真，讲句笑曾说伪装很不伤心，但半夜还是很在意错过那气氛。双子太善变，谁亦愿双子怕门淌心思，他的专一你擦掉所有金箔便能够复原，可惜也没谁有够耐性识穿。不会有人说明天带我蜜月，谁知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有很多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

心若是有眼泪灌溉不忘 伸手读你的心你的泪你的烦忧了解你所有体会着你的体会共振合奏把你的心你的悲你向宇宙抬头 来冲洗这旧日的不幸

追逐的梦，褪去的彩虹般的绚烂没落夜空，是谁曾凝望着远方，当阳光在穿不透乌云，这世界是一片荒凉，沉重无力的心跳声回荡在城市里，无限神秘的霓虹闪过。 Dream 去爱永生，只是我